数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吃饭睡觉打游戏，灵魂拷问的问题，今天是星期几？数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假期跑了几公里，修为了未必，临别重阳方休。我是旅行到客厅，隔着窗户看风景，手机是我的好兄弟，带我远离雨。缸里的米有几粒，朋友圈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透透气，家里蹲欢迎你。原本计划好好的假期，现在哪儿也不想去，如果不想要打喷嚏，小怪一定要远离。初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吃饭睡觉打游戏，灵魂拷问的问题，今天是星期几？初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假期跑了几公里，修为要未必，离别重阳方休。到客厅，隔着窗户看风景，手机是我的好兄弟，带我远离雨。缸里的米有几粒，朋友圈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透透气，家里蹲欢迎你。原本计划好好的假期，现在哪儿也不想去，如果不想要打喷嚏，小怪一定要远离。初一